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收聽和收看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啊。咁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我今日好開心啦，因為呢 Thomas 呢就係可以係join返我哋啦。咁就有 Jeffy 同埋 Thomas。今日嘅講題呢其實就係延續上個禮拜嘅求生技巧嘅趣談啊。講明啦，上次我都係咁講啦，呢個係趣談啫，就千萬唔好太認真。我都話如果你真係睇曬電視台嗰個咩人在野嘅節目呢，你就一定敬過我㗎，因為我冇睇曬啊。同埋呢可能有啲咁樣嘅嗰啲叫軍事發燒友啊，軍事迷咧，有啲人都好中意咧，就揾啲，你知啦，香港都有啲鋪頭專係賣軍事用品噶嘛嚇，即係雖然有啲可能係禁品啊，唔一定賣得啦嚇，咁但係佢好中意買咧，可能佢中意睇埋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嗰啲軍方嘅求生手冊。特別係叫野外或者荒野求生手冊啊，咁嗰啲其實都好精彩嘅，我都鍾意睇嘅，即係我以前間中都有機會睇下就唔多啊，咁所以呢我就即係一輪半找呢度一啲嗰度一啲咁樣樣。咁但係喂 ,Thomas 真係喎，我之前有提過喎，就係話啊嗱，最好呢你哋兩位呢其實都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嚟㗎嘛，咁就都之前預備少少啊，就諗幾個即係唔係諗啊，而係即係你去搵呢有關呢、這個所謂求生技巧嘅嘢。嗱咁冇所謂啦，我本來呢都話係最好話冷門啲，其實冇所謂嘅，冷門熱門其實都係有用嘅，就是、分分鐘呢熱門嗰啲仲有用。是嗎？因為冷門那些呢可能那些情景我們很少機會碰到，熱門那些呢可能。那不如你分享一下一兩個你所知道的基本求生技巧呢。 要在如果你一個人迷了路要找一些高一點的地方和保持乾爽啊，埋要保溫囉，因為夜晚會凍㗎嘛，會流失體溫㗎嘛。 係冇錯冇錯。 同埋近排有啲人行山又死咗呢，其實呢我覺得最危險呢就係一個人行山囉。 講得好講得好。 即係唔好一個人行山。係 呀 係 呀。 即係因為就算你唔係即時死亡呢，如果有一個人見到你遇到意外都可以即刻報警。 冇錯啦，其實好簡單一樣嘢，你真係咬咗柴呀你都死得啦，即係如果你去到啲百里豪徑呀，係咪喂你一咬咗柴你行都行唔到，每一步都痛到入心入肺咁樣，咁你點樣落山啫？ 係啊，所以就都係唔好一個人。 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呢，幾年前啊，咪就係蠟筆小新嗰個作者囉。 係啊，係啊。 係咪係咪嗰個叫做。 自殺定咩㗎？係 啊，係啊，行山。 行山㗎，啲人冇喎，冇遺書喎，好似嗬。係咪嗰個叫扣井疑人啊？ 係啊， 扣井疑人啊。咁咪就行山喺個懸崖度跌死咗囉。唔係好大㗎年紀。 我又好鍾意一個人行㗎喎。 咪就係唔好啦。 危險 喎。呢啲呢就教壞人啊，即係譬如你唔好教壞人啊。 係 唔好嘅，真係唔好 嘅。 其實雖然有時我哋話欺山就莫欺水啦，咁水一定亦都係啦，即係游水呢，即係絕對唔好一個人去。特別係當然啦，如果你發燒潛水，潛水呢，即係如果你孭樽嗰啲呢，其實係好嚴格嘅規定嘅，係絕對唔能夠一個人落水嘅。即係除非你真係好特殊嘅情況啦，要救人啦，咁淨係得你一個人，咁你嗰啲啊拯救隊。但係平時你我哋即係叫做係for recreation 嗰啲啊，嗰啲嘅孭樽潛水，我哋叫 scuba diving 啊嘛，其實一定係一 pair 一 pair 落嘅，任何嘢都可以救，確實係㗎。而家講上嚟眨一眼係11、12年前嗰個嘅南亞海嘯呢，我真係識得有啲朋友，因為好多啲朋友後嚟即係返到嚟香港呢，就講原來佢哋喺外地，咁有啲呢就喺陸地上面遇到海嘯，即係喺嗰啲度假區佢哋 holiday resort， 嘩講嗰種驚險情況。咁有啲呢其中 有一個呢就係兩父子去潛水，喺潛緊水嗰陣時候遇到海嘯，嘩即係直情呢千軍一發爭啲冇命啊！咁但係就係佢兩個人照應呢，有得照應呢，所以就卒之返到嚟。所以啦，但係咁行山都一樣喎，頭先你已經講咗啦，即係你真係可以咬柴啦，可以中暑啦，亦都可以可能係中毒俾蛇咬，冇錯啦、甚至俾蜜蜂咬啊，都可以㗎嘛。咁你一個人係真係好危險㗎 ,Jeffy。 係真係啊，不過而家就大個就少啲啦。 聽到未啊， 咁得閒不過我都會小心㗎。 好小心。 一個人其實有幾有趣喎，即係呢係有種 特別。唔係咁你睇下你去咩地方囉，如果嗰個路徑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安全嘅，或者間中都有人去下嘅，但你唔好去啲真係好荒僻同埋係有即係高風險嘅地方啦， 係咪？冇錯。 咁頭先呢都想補充一下呢，就 Thomas 有一句都講得好啱嘅，就係話當你迷路，即係喺 呢啲群山之中啦，即係其實香港都算犀利㗎啦，而一個所謂國際大都會呢，其實我哋咁近有山有水、雖然嗰啲山呢就絕對唔係人哋嗰啲咩名山大川嗰啲幾千米嗰啲山，但其實呢都唔差㗎，你純粹我嚟去郊遊呢，遠足係啱啱好，啱啱好，你西貢嗰啲山係啱最好行㗎，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迷路呢，咁當然係幾樣嘢，第一啦，就知道呢日頭如果你係就叫睇太陽，最好梗係要戴指南針啦。咁而家已經好啦，基本上個個手機呢都已經係一個指南針啦，啊勁啦 ，built in 嘅。咁但係咧，即係以往嚟講，就梗係咧最好啲人就要戴指南針。就算你冇指南針，或者你嘅手機壞咗乜都好，冇電都好咧，就日頭嘅睇太陽啦。咁睇太陽咧係大致有個譜嘅。當然咧，你有基本嘅天文常識。咁你就知道大概係幾點啦，你睇個手錶同埋你個季節啦，咩月份啦，係咪？咁你確實係㗎嘛，個太陽就東升西落嘅。咁當然呢，你東升西落得嚟呢就係夏冬就唔同嘅，即係夏至嗰個時間呢就個太陽呢就係東升嗰個位呢就最東得嚟係最近北。係咪？冬至呢就係日出東得嚟就是最近南。日落就啱一樣啦，係咪？即係夏至嗰時嘅日落呢佢西得嚟呢係最近北，咁但係佢冬至即係冬天嗰陣時呢佢就即係最近南呢，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啦，就係即係冬天呢個太陽喺個天上面個軌徑呢其實就係嗰個最靠南邊嘅，即係嗰個弧形係西嘅，夏天個弧形係大嘅，所以先至有日長夜短，日短夜長咋嘛，呢啲基本常識啦，係咪？所以小學唔教你話我哋嘅教育制度係咪可以崩潰呢，已經垃圾呢，呢啲最基本嘅常識係咪？但我而家講同好多大學畢業生講呢，佢都滴晒汗拗晒頭㗎，我都唔明點解，係咪？咁呢啲基本啦，係咪？所以冬天呢其實係差唔多係東南升西南落，夏天呢就係東北升東西北落咁上下，咁佢喺太陽喺天上面畫出嗰個弧形呢，夏天梗係大好多啦，所以個日頭咪長囉，冬天嗰個弧形係咪細好多，咁日頭咪短囉，係咪？好啦，咁但係所以呢其實當然理論上呢你話正午太陽係咪一定喺天頂呢，咁梗係大錯特錯啦，係咪？因為你譬如冬天嗰個時間，特別係太陽喺最南嘅，就算喺正午佢都唔會喺正你天頂㗎，因為佢喺天頂嘅南邊㗎嘛，係咪？嗱，如果係喺呢個即係夏至呢就最近天頂，就要睇下你個緯度啦，係咪？即係如果你睇下你係北回歸線嘅，你直情喺北回歸線呢，咁夏至呢佢就喺正天頂啦。咁但係我哋嚟講呢就22度幾都好近北回歸線㗎啦，咁我哋當係啦，因為其實廣州就喺北回歸線。最近我去台灣玩呢，經過一笪地方呢，佢又整咗一個大嘅啲一座嘅塔喺度，就話呢、這個就係北回歸線啦，即係佢喺台灣就穿過嗰度。咁就23度半左右啦，係咪？ 23 度半。其實就係地球自轉嗰個自轉軸，係咪？同嗰個黃道面嘅垂直嘅傾斜度㗎嘛。黃道面嘅即係公轉平面嘅垂直嘅傾斜度23度幾㗎嘛。咁呢個就叫北回歸線啦。咁所以夏至嘅時期呢個太陽呢就喺個北回歸線，如果你喺北回歸線呢佢就啱喺正天頂。係咪？咁但係你冬至嚟講，我哋喺北半球，冬至嘅太陽一定係偏咗南點，會喺天頂啦。所以你千祈唔好以為喺天頂。但係我哋呢就話佢係會過個子午線。子午線就即係話佢係貫穿南北同天頂嗰條線，就叫做 Meridian。雖然有個酒店名就叫 Meridian 啦，但係佢個串法有啲咁多唔同嘅。Meridian 叫子午線，子午線就咁解啦，就喺你當地嘅指向正北同指向最正南同埋穿過天頂嗰條線叫做子午線嘛。咁當然正午嘅時期咧，太陽應該喺子午線之上嘅。咁所以你有咗呢個常識呢，所以你日頭呢都若摸可以判斷到，即係如果你陰天密雲冇得講啦，咁你死得啦，算啦。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好明顯睇到太陽呢，咁你日頭就靠太陽若摸定到東南西北。好啦，夜晚就唔使講啦，又係如果你滿天烏雲嘅，咁你又死得啦，冇得算啦。咁但係如果係好天嘅就梗係睇星啦，咁所以個個人呢即係唔係同軍都你要學下睇星嘅，就睇下其實唔係睇北極星喎，講真，北極星因為係難睇嘅。因為香港呢北極星呢就係22度幾，離個地平線22度幾。咁香港呢好多時就算唔係建築物啊山啊就遮擋，或者有啲雲啊就遮咗佢。就唔係易睇，但係都睇到㗎，如果稍微清啲。但係呢我哋其實最易睇呢就係認所謂紫極星。紫極星呢就有兩個，一個呢就係即係喺春夏嘅時期呢通常就係睇北斗七星。嗱呢個季節呢秋冬呢就主要就係睇嗰個先後座嗰個叫做W 字，其實或者叫 M 字，就好似一個咩咩扯扯嘅 M 字，當佢升咗上去最高嘅時期，或者咩咩扯扯嘅 M 字呢，其實個 M 字嘅下面呢就係北極星。 而北斗七星呢就係、是、佢有兩粒星，我哋叫紫極星嘅 pointers 呢，其實將嗰、那個其實你知北斗呢，你有冇睇金融啊，即係天光北斗陣啊嘛，係咪 北斗之拳咗睇。 北斗之拳，咁你講唔講得出北斗啊？不過我都講唔出。咩、開陽啊、遙光啊、玉行啊、船機啊，嗰七粒星每粒星都有名啊，知唔知啊？好啦，咁但係呢有兩粒星呢，唔知係咪就係呢、這個船機同玉行啦、啊、總之呢佢嗰個斗嘅斗口最出面嗰兩粒星呢，其實你就向住個斗口個方向呢，就係、是、延續大概四五倍呢，你就會搵到北極星㗎。咁呢個係我哋基本睇星嘅最基本最基本常識。咁但係總之呢，你識睇北斗或者四識睇先後座 Cassiopeia 呢兩個星座呢，如果天上面有呢，咁你已經即刻就已經搵到北方喺邊啦。咁、嗯、呢、啊、個就係、是、好啦。咁既然講起行山又講到夜晚呢，咁大家都知道就講少少即係人都知嘅常識啦，就係、是、黑泥白石 反光水 光水潭、啊、知唔知呀？嗱呢個你聽過未呀？ 黑泥有用， 即係話呢我哋嗰時夜晚黑掹掹，當然你話如全黑就真係乜都唔好啦，直情唔好行添啦，仆死啦，行到懸崖邊跌咗去。但你點都有少光㗎嘛。 哦、 少光呢其實你真係睇唔清楚㗎，你又假設冇電筒。咁我哋有個基本常識就係叫做黑掹掹嘅多數就係泥 泥嚟嘅， 而你白白地色嘅呢，稍微光嘅呢，淺色嘅呢，就係、是、石嚟嘅、 嗯、 但係如果係直情係光嘅反光嗰啲呢，通常就是水嚟嘅，所以叫黑泥白石光水潭、 嗯、 啊呢個基本常識嚟嘅，係咪咁？但係呢又補充返、Thomas 首先 有月光先， 唔一定㗎，星光都可以㗎，即係如果你係個天，哎呀你知啦，香港嗰啲咪 光污染， 根本係光污染嘛。就算你知唔知你喺西貢郊野公園呢，其實你係睇到西貢嗰啲市區嘅城市燈光影上去上面個大氣層入面嗰啲塵粒嗰啲散射嗰啲嘅 city lights 嚟嘅陰光，係、嗯、咪？所以好少話漆黑一片嘅、 嗯嗯、 即係喺香港行山都好少漆黑一片嘅，就算冇月光都，所以唔使驚黑泥白石光水潭。咁、 嗯、 但係呢亦都補充返頭先 Thomas 講一句啦、啊、就係話盡量向喺高嘅地方，咁呢個又係常識啦。其實千祈行山呢，如果你迷路呢，就點樣搵路都好，就算你假設話啊我由呢度到呢度最近係經過呢度，但係如果經過嘅地方係山谷呢，千祈唔好落去。 嗯， 盡量唔好落，係咪？因為其實山谷呢，因為你一落咗山谷呢、 uh-huh. 你再迷路呢你搵唔返出嚟嘅。 Oh. 因為你喺山谷個視野係零嘅。佢、 oh. 成個碗咁裝住你嘛，而且周圍有樹木㗎嘛。 Oh. 好啦，咁如果你講嘩，咁我向邊個方向行先至會係可以逃咗生呢、 嗯、 你逐個方向試死得啦，你啲體力都已經冇咗啦，都天黑啦，係咪呀？但係所以你一迷路呢，盡量一定要往高處，就係、是、我哋叫做山脊啦。 嗯、 即係當然你話山頂咁，但係有幾可去到山頂啊？但係、嗯、所以你知道山咧有高高低低，有個叫做 valley， 有個叫做 spur 嘛，大家讀地理都學過啦、嗯、，spur。咁所以就即係山脊啦。所以永遠咧，其實行山都盡量係行山脊，係咪啊？當然個山脊好俏鬥嘅，隨時碌落山死人嘅咁嗰啲，你冇咁傻啦、嗯。但係香港邊有？香港差唔多係冇啊呢啲山脊，係、嗯、嘛？你有冇行過馬鞍山？ 系行 过嘅，诶、欸，马鞍山嘅山脊都已经算险要噶啦，但系险要得嚟，我话俾大家咧，如果你喺即系身为香港人，你未行过马鞍山咧，或者狮子山咧，你真系食得惭愧。马鞍山咧，其实真系你喺个马鞍嗰度咁行咧， 嗯， 你去到喺个最中间凹咗落去个鞍位咧、 嗯， 其实左边右边咧系大概系两三米左右嘅啫，两三米咧。就差唔多係好斜，即係你就碌落山嗰度係差唔多即係峭壁嚟㗎啦。咁、 哦、 所以但你話啦，就算唔好兩三米，兩米都好安全，即係大人大姐，而家講大人大姐呀，梗係啦，你帶個唔生性嘅六七歲嘅馬騮去，咁、嗯、你死得啦，係咪、嗯、但係大人大姐，喂每邊兩米喎、啊，係咪咁你沿住中間嗰條小徑係好安全㗎、 嗯、 但你都可以話好險。係嘛？險同安全係相對嘅啫。 嗯， 啊，你要行下馬鞍山嘅，但當然其實獅子山仲險，睇上嚟嚇死你嘅獅子山。嗯、啊，好啦，咁啊繼續講啦，就係、是、今日呢、這個好多嘅求生嘅技巧。咁我又講一啲咧，好老土嘅。頭、 啊、 先我哋未開麥之前都講啊，其實阿媽係女人咧，有時都要講下。 要講多啲。 好啦，咁樣咧，不如今次交俾阿 Jeffy 講啦。唉、哎嗯，我哋走火警嗰陣時，咩叫逃生三寶？